罗马书的第十八讲，罗马书的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今日是继续讲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七章是什么？就是律法和信徒的关系，我们讲过，是吧？今日我给他的题目是叫做信徒与罪斗争的生活。咁你话斗争同埋律法有咩关系呀？等阵我哋就会见到，因为系律法指出我哋嘅罪，以致我哋系见到自己嘅生命当中有罪，就会同罪有斗争。但系你话喂，我做咗基督徒好耐咯，我完全都冇斗争，我都唔知道做得几开心。若果你完全冇斗争嘅话咧，唔系一个好嘅现象。等一阵我哋就会见到点解。嗱。我们刚才读过经文，经文讲什么？经文是讲一个人他的生命当中和罪是有很大的争斗，他的内心是愿意服从神，他是喜爱神的律例典章，但是虽然他很希望守神的律例典章，他仍然被罪来到捆绑他，来到缠绕他，罪在他的里面，这个是一场属灵的争战，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冲突，是充满了激烈的斗争。有一样东西我们要问的，就是经文所讲的究竟是一个基督徒啊，还是一个非基督徒。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讲，罗马书的七章二十四节，他说我真是苦啊，喂，这个人觉得他的生活是有很大的苦处，因为他是仍然是会犯罪，仍然是会得罪神。在罗马书的七章二十五节呢，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嗱，有没有见到这个人啊？他是有内心的争斗，所以有人说，咦，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非基督徒呢？他想做好人，但他做不到。问题就是，究竟一个非基督徒会不会希望服从神的话语，会同罪来到斗争呢？我就等阵是会来回来看这一点。亦都有人会说，不是，是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来的，但是他被罪捆绑。问题又来了，刚刚才读完罗马书的第六章，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说会不会被罪捆绑呢？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若果这个不是基督徒的可能性，这个是一个非基督徒。有什么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基督徒？罗马书的七章十四节，经文说，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了给罪。哇，你说喂，这个人是属乎肉体，是卖了给罪的。一个基督徒会不会卖了给罪啊？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基督徒。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也都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喂，这个人知道他的里面完全是没有良善。哇，你说个基督徒会不会这样啊？而且他说他希望行善，但是行善由不得我，我行不到出来。你说像不像一个非基督徒啊？是不是非常之似呢？其实我刚才说罗马书第七章之前，但是第六章，是吧？第六章其实讲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罗马书的六章二节怎么讲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罪上死了的人。六章六节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我已经是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不再作罪的奴仆，是吗？已经释放了出来。在罗马书的六章七节呢，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而六章十一节呢，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刚才刚刚讲过，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旧我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六章十二节呢，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不要让罪在你的身上来作王。还有六章十四节呢，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主是谁啊？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是吗？不是罪。还有六章十八和六章二十二节呢，从罪里得了释放，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应该被罪来到是捆绑。所以罗马书的七章十四节说，这个人是卖了给罪，还说他是属乎肉体。咦，会不会是基督徒啊？如果是这样，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不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虽然罗马书的第六章所讲的是一个新人，有新人的样式，他不再作罪的奴仆，脱离了罪的捆绑，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啊？就是我们已经被救赎的灵魂是住在哪里啊？是住在未被救赎的肉身里面，我们的身体未被救赎。如果我们的身体被救赎，我们的灵魂又被救赎，我们可以上天堂的了，是吧？就是因为我们的肉身未被救赎，仍然有罪性，所以我们还未能够上天堂。这个也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所讲，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基督徒将会有一天会跟耶稣基督在半空相遇，是吧？一声号响，当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教会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会跟耶稣基督在半空相遇，已经死了那些会复活，我们的身体都会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能够上天堂，现在我们这个身体仍然有罪性，不可以上天堂。亦都是因为这样，我们的身体未被救赎，所以是不是就是等于好像刚才经文说是卖了给罪，是吧？仍然有罪性。这个亦都是原因，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未被救赎，我们的灵被救赎，这个争斗就出现了。我们知道应该要怎么做，就是好像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一个重新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但是去到第七章，保罗说，但是我做不到出来，因为我的身体仍然是有罪性，我仍然有时都会犯罪。我们走回转头再看看罗马书的六章十二至到十三节。十二节讲什么啊？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十三节呢，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有没有见到啊？虽然我们现在成为一个新人，是有新人的样式，但是不等于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仍然有罪性。罗马书的六章十二节讲什么啊？我们仍然可以顺从身子的私欲，是吧？甚至我们可以让罪在我们的身上来到作王。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不会长期让罪在他们的身上来到作王。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发觉你长期让罪在你的身上作王，你要很小心，说不定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有灵命倒退，有灵命低落的时候，他是会有一段的时间可能是让罪在他的身上来到作王。这个是可能，但是不会是长期。罗马书的六章十九节亦都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有肉体的软弱，有时候他是会有软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十九节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这里 很明显给我们见到这个斗争， 是一个基督徒他想做好但他做不到。但是也有人会说，喂，会不会调回转头啊，是一个非基督徒他想做好人啊，会不会是这样啊？喂，非基督徒做好人，你看看罗马书的三章十节至十二节怎么讲，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归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有没有非基督徒愿意是成为一个义人啊？保罗说没有。有没有寻求神的？没有。有没有行善的？亦都没有。我等阵是会再解释这一点。所以我们见到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的确是一个重新得救的基督徒，他跟罪来到争斗，他有时会失败，但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又可以看看了，从基督徒的眼光来到看，究竟罗马书第七章是不是真是一个基督徒。七章十五节说这个人是怎样啊？恨恶恶，恨恶罪的，是吗？七章十九和二十一节呢，他是愿意为善。我刚才讲了罗马书的第三章，说没有义人，没有行善，没有寻求神的，是吗？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会抗议，不是吧，牧师，我认识有很多人都是好好的人，好到不得了，还好过你们的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事啊？有没有一个非基督徒他愿意行善啊？我可以告诉你，就算他们行善，他们将荣耀归给谁？若果你行善不是将荣耀归给万物的造物主，创造你的那一位神，一切的行善都是没用，一切的行善都是空有外表，是做给人看，一切的行善都是希望将荣耀归给自己，或者是归给假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善行。真正的善行是一个人知道将荣耀重赞归给万有的真神。还有呢，在罗马书的七章二十节说这个人不愿意作恶。七章二十二呢，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喜欢神的律法。试问一个非基督徒会不会恨污罪？会不会喜欢神的律，喜欢神的律法？绝对不会。在罗马书的第七章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试问一个非基督徒会不会感谢神？一个非基督徒会不会靠着耶稣基督来到行事？绝对不会。所以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问题就来了，既然是一个基督徒，那你说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啊？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啊？有人说当然不是啦，当然是个肤浅的基督徒啦，是吧？跟罪来到争斗啊。你说我都不会跟罪争斗的，他跟罪争斗，他分明就是肤浅，分明就是不成熟。甚至有人会说，喂，这个可能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为什么啊？头先说他喜欢神的律嘛，喜欢神的律法嘛，他还不是律法主义者？但是问题是什么啊？一个律法主义者不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做得不好的。律法主义者是怎样的？以为自己很熟灵，以为自己做得很好。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的十八章有个税吏和法利赛人？那个税吏在个神面前怎么样？抌晒心口，是吧？说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个法利赛人呢？哇，指着个税吏说，哎呀，好在我不像他，是一个罪人。神啊，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我又禁食，我又十一奉献，是吧？有没有见到一个律法主义者啊？他绝对认为自己是做得很好。所以这里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不是一个不属灵的基督徒， 相反来讲，他是非常之的成熟，他对自己的罪是非常之的敏感。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罪不察觉的话，其实我们这样才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会对自己的罪是很察觉。我都讲过很多次，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走来找我说，喂牧师，你成日讲罪，我边度有罪啫？我都冇犯罪啊！你成日就喺度讲罪。如果觉得自己冇罪嘅，先至系一个肤浅唔成熟嘅基督徒。点解啊？有经文嘅，约翰一书一章八节，约翰点讲啊？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嘅心里了。当我哋话自己冇罪嗰阵时，我哋就系自欺欺人。有人会说，喂，这一节的经文会不会是给非基督徒的？他们以为自己没有罪，不是给基督徒的，是吗？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约翰一书是一部给基督徒的试金石，是吗？是一部给基督徒的书，所以这一节的经文绝对是给基督徒。就算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不等于我们没有罪，我们仍然有罪，仍然有罪性，仍然我们是会有时是会犯罪。所谓这些人说我都没有罪的，是说什么？没有杀人放火奸人掳掠，是吗？杀人放火奸人掳掠我都没有做到，你为什么说我犯罪？这些是外在的罪。记不记得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说你们曾经听过有律法说不可杀人，你们是没有杀人，但是当你们向弟兄动怒的时候，你们就等于杀了人。耶稣基督又说，你们亦都听过有律法说不可奸淫，是你们没有犯到奸淫，但是当你们满脑子都是淫念的时候，你们就等于是犯了奸淫。有很多人说，喂，圣经真的很不一致，这些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旧约不是这样说，旧约是教人守神的律例典章的。其实新旧约都是一样。我们看旧约，最初神颁十诫颁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确是比较着重行为，但是去到申命记，当神叫摩西重申神的律法呢，是强调了律法和内在的关系。尤其是在申命记的第十章十二至到十三节，很清楚地讲明律法和内心的关系。在申命记里面的爱字是重复地出现，在申命记的第四章、第六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三十章的爱字重复出现。神是要以色列人以爱心来到守他的律法，不再是单靠外在的行为，是靠爱他的心，爱弟兄姊妹的心来到守律例典章。我们其实读罗马书的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注意一下经文的文法。在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见到个我字是出现了四十六次，保罗其实是讲着他自己。刚才我们在这里说，喂，究竟罗马书第七章讲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喂，保罗属不属灵啊？保罗成不成熟啊？当然保罗是一个成熟，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是吗？其实他第七章是讲他自己。记不记得在罗马书的七章七至到十三节，就是我上一次跟大家讲的信息，保罗是用过去式，他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他是怎样。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四至到二十五节，今天的经文呢，他是用现在式，就是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继续每一日与罪争斗的过程，所以他是用现在式来到描述。罗马书的七章七至到十三节，保罗说当他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律法指出他的罪，罪就杀死他。为什么？因为律法不能够救他，律法只能够指出他的罪，当指出了他的罪，罪就杀死他，因为他还未接受耶稣基督。 但是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四节呢，律法已经不能够再定他的罪，因为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罪仍然是能够与他每日争斗。虽然罪不能够杀死他，但是仍然跟他是有争斗。保罗说，我的灵是很愿意服从神，但是我的身体呢，刚刚相反，有很多时都还会犯罪。所以我们见到律法不单止是一个人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指出他们的罪，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一样指出我们的罪，是吧？这样我们才会跟罪有争斗。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犯了罪，怎能够跟罪有争斗？所以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不可以将律法抛出窗口或者是置诸脑后。我听过有很多的基督徒甚至牧师都说，哎呀，我们现在不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喜欢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啊，反而我们见到做了基督徒之后，律法一样指出我们的罪。就好像诗人119篇第11节怎么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们仍然要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以致我们不会得罪神。其实今日罗马书的七章十四至到二十四节是一个首尾的结构，其实可以讲得是三个首尾的结构。保罗是讲了三首的哀歌。你说，哇，什么新约都有哀歌？我以为旧约才有哀歌的，好像耶利米哀歌在旧约，原来新约都有哀歌。在罗马书里面就有三首的哀歌，三首的哀歌他们的格式都是一模一样。保罗先讲出他争斗的原因，然后讲出他争斗的内容，然后再讲出他争斗的原因，三首的诗歌都是一样。为了简单的起见，我们会将三个原因一起讲，三个争斗的内容一起讲，然后再讲其余那三个争斗的原因。第一个争斗的原因是什么？一共有三个，罗马书的七章十四、罗马书的七章十八和七章二十。保罗讲出他争斗的原因，就是我是属乎肉体的，罗马书的七章十四节，我是属乎肉体的。七章十八呢，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有没有见到有个一样的字在里面？我的肉体，是吗？那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有争斗？是我的肉体。七章二十节呢，虽然没有讲到的肉体这个字，但保罗说不是我作的，不是我的灵，是我的肉体。所以其实三个原因都是一样，告诉我们一个人为什么仍然会有犯罪的倾向，就算做了基督徒，因为我们仍然在肉体里面。其实在圣经里面，属肉体这个字，原文的希腊文萨基这个字是讲非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是属肉体。保罗在这节的经文，罗马书的七章十四节，他用了另外一个字，是 Sarkinos。 虽然 Sarki 和 Sarkinos 都是同出一个字根，但是圣经里面的用途是很不同。萨基属肉体是讲一个非基督徒，萨基诺斯呢是讲一个基督徒，但他仍然会有随从肉体的时候。见不见到个分别啊？我再讲一次，萨基就是属肉体，一个非基督徒，是吗？萨基诺斯呢，和合本是加多一个字落去，我觉得翻译得非常之好。和合本没有说属肉体，萨基诺斯和合本翻译做属乎肉体。属肉体就是非基督徒，属乎肉体呢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仍然有时会随从肉体。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在罗马书 Sarkinos 只是出现一次。这个属乎肉体似什么啊？好像我们基督徒在世一样。我们是不是属世啊？属世就不得了了。OK， 属世就好像属肉体，你就变了非基督徒，是吧？我们基督徒是在世而不属世。 属乎肉体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肉体里面，但是我们不是属肉体，是吧？属肉体就是非基督徒，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所以保罗讲出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仍然有争斗？因为他仍然在肉体里面。在圣经里面另外有一节的经文都是 Sarkinos 这个字，属乎肉体，但是我们见到中文的翻译没有翻译到属乎肉体。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三章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有没有见到这里的对比啊？属灵和属肉体，是吧？这个 Sarkinos 这个字没有翻译到属乎肉体，翻译做什么？当作属肉体。保罗说你们这班哥林多的教徒，我看来看去你们都不像基督徒，看来看去你们都是像属肉体的属世的人，我就当你们是属肉体的，我就当你们是非基督徒，你们只能够饮奶，你们不能够吃大人吃的食物。这个跟属乎肉体很不相似。属乎肉体我们见到这个人是非常之敏感的对罪，是吧？这里呢 Sarkinos 这个字翻译做当作属肉体。保罗闹紧这班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很希望学习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听过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说，哎呀，我都不想这么属灵啊，我都不想做一个这么属灵的基督徒，总言之能够上天堂就得了，我都不自在那些奖赏。我听过真的很多基督徒这么说，我不自在奖赏，有得上天堂就得了。这些就是保罗说，我看来看去你都不像个基督徒。有一盆花，喂，你看来看去都不像一盆真花，这盆是什么？是假花来的，是吧？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完全没有罪的斗争，你完全你觉得你做基督徒做得很满意，说不定是一盏红灯来的。一棵假的花看来看去像假的花，一个基督徒如果看来看去都像假的基督徒，就可能真是假，是吧？那你说为什么保罗叫他们做弟兄们啊？喂，保罗不去审判他们，保罗也都不知道哪个得救哪个不得救，是吧？在哥林多教会我就叫你们弟兄们，但是你们看来看去都不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个我们是很需要小心。那你说今天是讲罗马书的第七章，你又说是跟律法的关系，为什么又说跟罪的斗争？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的，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四节他说律法是圣洁的，是属乎灵的，但是相对之下他说我是属乎肉体。有没有见到同一节的经文他说律法是属乎灵，但是我呢是属乎肉体？为什么？因为圣洁的律法指出他的罪嘛，等他见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属乎肉体嘛。这个像什么？好像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五节，记不记得他见到一个异象，见到神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四周围有天使飞下飞下飞下，说圣哉圣哉圣哉。他见到神的圣洁，相对之下他见到什么？自己的不洁。所以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当他见到神的圣洁的时候，他就见到自己的污秽。当律法是这么圣洁的时候，就能够反映出我们的罪。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我刚才说我们今天讲的经文跟律法是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不需要是注意我们的罪。是，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你的罪是被赦免，是，你是再没有罪的审判，但是你仍然应该同罪是有争斗，因为我们仍然都是会犯很多的罪。 所以保罗讲出第一个原因，点解佢有争斗啊？我喺肉体，我仍然喺肉体入边。嗱，跟住保罗就讲出争斗嘅内容，就系有三个挣扎。第一个挣扎，我哋见到喺罗马书嘅七章第十五节，佢话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有冇见到呢度又系有个首尾嘅结构啊？一头一尾讲乜嘢啊？我唔明白嘅，我恨恶嘅，我去做咗。一头一尾都系讲佢唔应该做嘅嘢，佢去做咗。而最中心嘅经文咧，佢应该要做嘅，佢冇做到。嗱，呢一个就系个首尾结构。嗱，佢话佢唔明白，明白呢个字，我同大家讲过，就系认识呢个字。新约旧约都有不同的字，因为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但是都是代表明白和认识。在新约，在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五节经文说，约瑟未与玛利亚同房，中文的翻译就文咒咒同房，其实原文是什么？约瑟未认识玛利亚，所以耶稣基督不是约瑟所生，耶稣基督是圣灵使玛利亚怀孕而生出来。在这旧约希伯来文亦都有一个字是代表明白或者是认识，在树创世纪的第四章，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记不记得亚当认识夏娃或者明白夏娃就怎样生了该人出来。所以明白这个字或者认识这个字是很亲密，是有爱的意念在里面。保罗说什么？我不明白我不爱的东西，我所恨恶的我就做了，我反而我愿意做的我是没有做到。这个就是第一首爱歌的挣扎。还有第二首爱歌的挣扎呢，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至到七章十九，很相似。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又是一样，一头一尾是什么？我不应该做的事我做了，而中间最中心的部分呢，我应该做的事我没有做到。这里保罗不是说他的生命当中有某些的罪他时时都会犯，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是怎样？他是说我希望针对我生命当中越来越细小的罪，我希望守晒全部神的律例典章。这个就是原因，他说我里面的人是爱神的律，这个也是原因，他说神的律是怎样？是属乎灵的，是吧？我是希望遵守晒所有神的律法。我讲过律法是完美，没人能够守得到，亦都是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到做，是吧？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美，所以我们要得救，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一个得救了的人呢，他是会越来越针对自己的罪，越来越针对微细的罪，以致他是希望守晒全部的律法。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你不是靠守全部的律法来到得救，但是当你得救了之后呢，你有这个心希望是守全部的律法。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所以会得对自己的罪越来越敏感，越来越针对生命当中微细的罪。所以我们见到保罗其实对他自己的罪有很高的敏感性，有很高的要求。现在一般的基督徒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处境是非常之的满足。唉，有人问你，你做基督徒做成怎样？不错啦，我做得挺好啦，我都又有读经，又有祷告，有很多时我们还会怎样？唉，比起那个啊，比那个弟兄姊妹我好得多了，比他。喂，为什么你找那个来跟你比？为什么你不找个比你更加熟灵的来比？甚至是找保罗来跟你比？ 点解你会揾个比你熟灵程度更加低嘅人嚟到比？嗱，你睇下保罗点讲喺腓立比书嘅3:12，佢话：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保罗讲乜嘢啊？我仲未完全啊，所以我点解头先话佢唔系针对佢生命当中某些嘅罪，而系佢想点啊？变成好似耶稣基督一样完全嘅人，佢系针对佢生命当中越嚟越细嘅罪，对佢自己嘅罪越嚟越敏感。嗱，保罗系新约嘅人，旧约又有边个好似保罗咁样啊？有个人系大卫，系嘛？嗱，大卫喺旧约当中，你想揾一个比佢更加敬畏神嘅人，好难揾得到。他对自己的罪是很有敏感的程度。不是说大卫没有犯罪，大卫犯了很严重的罪，他犯了杀人，他犯了奸淫，是吧？但他每次犯罪对自己的罪是有很大很大的痛心，他是对自己的罪很敏感。下一年我们就会讲大卫的故事，现在先做一点广告先。我们怎么知道大卫对自己的罪痛心啊？在诗篇里面我们能够见得到，所以下一年我们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读很多大卫的诗歌，很有意思。在诗篇的32:3，他怎么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大卫说我不认罪的时候，哇，我很辛苦，我每日叹息，我的骨头枯干。在诗篇的32:5，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大卫说我不承认的时候，我的骨头枯干，我只有承认我的罪，我才能够释放出来。诗篇的51:3-4，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他的过犯，他的罪几时在他的面前啊？时常都在他的面前，这个就是他对他的罪有几敏感。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户，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你惩罚我，你审判我的时候，你是做得对，我是一个罪人。他完全认罪，他见到自己的罪。所以大卫真是一个重新得救的人。我亦都听过有很多人说大卫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他犯了杀人，他犯了奸淫。其实不是说我们犯了什么罪，神从来不会说因为我们犯了某些的罪而我们不得救，是吧？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痛心悔改，这个才是最重要。犯了更大的罪我们都能够得救，但是我们如果不去认罪悔改的话，我们就永远不能够得救。在罗马书的5:-7，其实保罗给我们见到是有三个得救的结果。这个是一个温习，其实在罗马书的5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个结果是什么？能够与神和好，是吗？能够逃避日后的审判，能够逃避将来神的愤怒，这个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在罗马书的6讲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会越来越圣洁。虽然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但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会继续犯罪，他是会变得越来越圣洁。而在7呢，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是会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到侍奉神。而今日给我们见到就是第四个结果，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会越来越针对自己的罪，对自己的罪越来越敏感。这个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结果。还有第三首的哀歌的挣扎是在树罗马书的7:21-23，保罗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是喜欢神的律，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有没有见到这里一头一尾又是说什么话负面的，是吧？有恶与我同在， 仲有呢，我被罪掳去，一头一尾都是负面，但中间讲乜嘢啊？我喜爱神的律，系嘛？我喜欢神的律。嗱，呢度讲嘅绝对系一个重新得救嘅人，因为经文讲乜嘢啊？被罪掳去啊嘛。一个非基督徒会唔会被罪掳去啊？唔会，佢已经喺罪里面啊嘛，系嘛？点会被罪掳去啫？所以呢度绝对系讲紧一个系重新得救嘅人。嗱，三首哀歌嘅挣扎都好精彩。头嗰两首有冇见到啊？中间最重要嘅经文系讲乜嘢啊？我愿意作嘅，我反不作。头嗰两首嘅哀歌嘅挣扎都系一样，一模一样，系负面嘅。我应该要，我愿意做嘅，我做唔到，系嘛？但系第三首嘅哀歌最中心嘅部分咧，系正面嘅。我是喜欢神嘅律，有冇见到唔同嘅地方啊？这个就是保罗，虽然他同罪争斗，但是他说我始终是喜欢神的律。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经文都教我们要爱神的话语，要爱神的律法。诗篇的一篇第二节，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保罗说我里面的人是渴望神的话语，这个就是一个重新得救的人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会很喜欢神的话语。所以其实罗马书给我们见到，可以给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罪越来越敏感，我们是不是喜欢神的律，是不是喜欢神的话语，这个是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回答。另外诗篇的119篇，我讲过是一篇的字母诗， 是由希伯来文的字母所砌成。这个119篇是有关神的话语，神的律法。119篇的第20节，他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35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第70节，他们心蒙之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111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会渴慕明白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他会是遵行所有错误的教导。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7章22节，他说我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最后讲到保罗那个首尾结构，是吧？讲完挣扎的原因，挣扎的内容，现在又回去挣扎的原因，又是有三节的经文。其实罗马书的7章17和7章20是一样的经文，讲什么啊？仍是住在我里头的罪所作的。讲出的原因是什么啊？是什么东西搞鬼？是什么问题啊？是我里面的罪。在罗马书的7章24节呢，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有没有见到啊？其实保罗不是在说推卸责任，你不要以为他推卸责任，他说是我，是我里面的罪， 是我肉体里面的罪，是我没有管好我自己身体里面的罪，他不是推卸责任。这个比起有很多其他的人我都听过，哎呀，不是我啊，是我的救我啊，不知道为什么又走出来，是吧？喂，你的救我应该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死了的了，你不要抄回他出来，是吧？没有的了，是你啊，是你没有管好你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负责任，承担我们的责任，而不是说推卸责任。有人说，哇，为什么保罗还会有挣扎啊？为什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还会有挣扎？是不是神救赎你的时候救赎得不够好啊？是不是因为神使你成为一个新人做得不够完美啊，所以你仍然会犯罪，仍然有争斗啊？有人会说，喂，是不是你未准备好上天堂啊？都不是。保罗讲的原因是什么啊？我们仍然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是有罪性，我们的灵是被救赎了，更新了，但我们的肉体仍然是存在。我跟大家讲过，亦都是因为这样我们还未能够上天堂住，是吧？还有呢，在古代 我都讲过有好多人点啊，糟质自己嘅身体啊，哇，系咁鞭打自己嘅身体系嘛，又走去钉十字架咁样。喂，但系唔好净系糟质你嘅身体先得噶。你知唔知我哋嘅肉体系包括乜嘢啊？包括我哋嘅思想、我哋嘅意志、我哋嘅感情，呢、这个都喺我哋嘅肉体入边。所以唔好净系话你啊鞭几下自己嘅身体，你就认为系搞掂咗系嘛？包括我哋嘅思想、我哋嘅意志、我哋嘅感情。嗱，保罗喺罗马书嘅七章二十五节话：，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嘅律，我肉身却顺服罪嘅律了。哇！唔知道嘅人读呢节嘅经文，以为系有个精神分裂嘅病人系嘛？突然间话：，哇！我一阵噶服从神，我一阵又服从魔鬼系嘛？唔系啊！你冇两个主人噶啦，你得一个主人噶咋？你唔好揾撒旦出嚟啊！佢唔系你嘅主人嚟噶。如果你真正接受咗耶稣基督，你只有一个主人系边个啊？耶稣基督咯。问题你就真系有争斗嘅。你嘅争斗系乜嘢啊？不是两个主人抢住要管你的身体，而是你里面有灵和有肉体。你的灵是被救赎了，但你的肉体未被救赎。亦都可以讲得是圣灵和我们肉体的斗争。这个就是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六至到十八节所讲。等阵我哋都会睇呢几节嘅经文。每一个真正重新得救嘅基督徒，我哋都有圣灵喺我哋嘅里面，都会同肉体嚟到争斗。嗱，圣经系好清楚叫我哋唔好靠我哋嘅肉体嚟到系行事。所以保罗话：我里面嘅人系喜欢神嘅律啦。佢话因为神嘅律指出佢嘅罪，以致佢系唔会靠佢嘅肉体嚟到行事。我们也都讲过在圣经里面属肉体都是非基督徒，是吗？圣经说你不要靠你的肉体来到行事。在是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保罗说在我的肉体是没有良善。在是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三节，约翰说肉体是无益。而保罗在是腓立比书的三章三至到四节，他说我对我的肉体是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见到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可以是靠住肉体来到行事，更加是不能够靠住肉体来到侍奉神，不能够靠肉体来到讨神的喜悦。罗马书的七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广东人就会怎么说啊？哇，这个作死的身体啊，是吧？哇，边个能够救我脱离呢个作死嘅身体啊？保罗话：其实保罗佢嘅家乡喺大数，大数嘅附近有一族嘅人，佢哋有一个习惯，有一个习俗，就系有一个人若果系谋杀咗人，而捉到罪名成立，要审判佢，要惩罚佢。点样惩罚呢个人啊？就系将佢杀死咗嗰个人嘅尸体，将佢绑埋一齐。面对面，眼对眼，鼻对鼻，嘴对嘴，胸口对胸口，手对手，脚对脚，日日对住佢。哇，那个尸体一路是这样腐烂，是吗？不用多久，这个人就一命呜呼的了。相信保罗写这节的经文的时候，他就想起这个习俗。哪个能够救我脱离这个这个取死，这个该死的身体？我真是苦啊，他说。保罗于是自己自言自语，就自己回答自己。罗马书的七章二十五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喂，怎样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脱离啊？有两个部分。我刚才讲过，将来我们真是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和耶稣基督在半空相遇，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会改变，会脱离了我们那个该死作死的身体，是吧？我们有荣耀的身体。也都是因为这样，我们有盼望的了，是吧？有盼望就能够帮助我们有力量，能够战胜我们的肉体。那你说怎么战胜才得的？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作的。 嗱，呢个同我哋喺罗马书第七章所讲嘅系咪好相似啊？哇，我想做嘅我又唔做系嘛？我唔想做嘅我反而做咗，咁啊答案喺边度先得噶？啊，加拉太书嘅五章十六节啊，前边一节嘅经文啊，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嘅情欲了。个答案喺边度啊？我哋要靠住圣灵嚟到行事。其实在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说是信同和律法的关系，我们其实要靠着两样东西，不是只靠一样。圣灵和律法，神的话语是一致，圣灵和神的话语永远不会矛盾，两样都需要，我们缺一不可。为什么？如果你只是有神的话语，你不是基督徒，你看不明白的。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的，你没有圣灵在你的肉里面，你根本看不明圣经在这里讲什么东西。你没有圣灵也不能够带领你将你学识的知识是行出来，所以是需要有圣灵，不单止是神的话语。但是反过头你说，哎呀，我有圣灵带领就可以了。喂，你有感动去做一样东西，你怎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想去做啊？哇，好像我咁突然间想食雪糕，我话哎呀，圣灵叫我食雪糕啊，有冇件咁嘅事啊？梗系唔会啦，系嘛？咁所以你攞翻部圣经出嚟对一对，核对一下，圣经同圣灵唔会系矛盾噶嘛，所以两者缺一不可。嗱，当你系一个基督徒，你一次又一次战胜罪喺你嘅生命当中，你就会点啊？越嚟越认识罪性。越来越能够对罪敏感，这样才能够变成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基督徒。不是说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得闲就祷告一下，得闲就读一下经，翘埋双手，是吧？不是，你会发觉你自己越做越不掂，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就会讲怎样成就神的律法，或者成全神的律法，就是靠住圣灵和神的话语。我们去到第八章我们会讲。 OK，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你的话语，给我们见到保罗在书罗马书的第七章和罪争斗的经过。愿意我们都是能够学习保罗，是能够爱你的话语，靠住你的话语，靠住圣灵的带领，是能够是战胜我们的肉体，以致我们是能够对我们的罪更加的敏感，以致我们是能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似耶稣基督，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